Podsafe 音乐特区第146集。各位你哋好，又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，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。今个礼拜五对组合 ：Hulon、Debbie Cunningham、Love Spirals、BMR 四、The Hipstones 一齐尽在 Podsafe 音乐特区。Hulot 嘅呢个 Sex on the Beach 唔系 Sex 唔系性啊，系 saxophone 嗰个 sex 啊。咁今个礼拜其实拣嘅歌会比较 jazzy 啲 ，not exactly 每一首都系 jazz， 但系jazzy 少少咯。咁同埋咧好冻今日。录音时间系其实大概10多个钟之前啦，即系你听到嗰阵时嘅10多个钟之前啦。咁你知道今日几冻啦吓吓，咁所以咧，即系如果系迟咗，即系譬如听录音、听 archive 嘅话咧，系 呢个虎年嘅第一个礼拜五啊，冻到趴喺度，即系实在太离谱啦！即系我望见出边九度，我间房都系得十五度，咁出边听唔知点解，好似可能真系冇咁当风咧，就暖少少，十九定二十啊。都系冻到趴喺度啦，所以 anyway 啦，算啦，唔讲咁多呢样嘢啫。因为今晚嘅歌唔多，但系比较长啊，每一首都，所以我唔讲咁多嘢啦。anyway 啦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即系听完会比较中意呢一扎歌啦。咁正如我头先讲会 jazz 少少，咁头先嗰首啲虽然唔 exactly jazz 嘅，即系你会听到佢喺尾有少少 improvisation 啦，咁但系唔系真系 jazz 得好紧要，咁所以但系个感觉 OK 咯，即系因为其实好衰嘅，而家呢个年代咧，尤其是我哋经历咗 Kenny G 嗰个洗礼之后咧，其实好多嘢唔应该算系 jazz 都变咗好似系 jazz， 虽然行内人肯定会话唔系啦，咁但系听众嚟讲会系有可能会被稍微教坏咗，即系我会咁谂啊。嗱，如果你系嗰一群嘅话，就唔好意思啊，即系你试下听一啲比较 jazz 少少啦，咁会比较好啲咯。咁當然即係我自己都初學啦，咁所以我都唔敢講話咩嘢，但係我希望遲啲即係嘗試去即係詳細發掘咗之後，咁咪話俾大家聽啦。咁跟住會播嘅係 Debbie Cunningham 嘅 My Funny Valentine， 咁呢首就當然係Jazz 嘅一首 standard 啦，咁啊希望大家鍾意啊。 听过的是 Love Spirals 的 Home， 是由他们刚刚今个月先出的最新大碟 Future Past 入面插录出来的。NGB 的歌就即是 Love Spirals 是 NGB 的个 main， 即是他是个 main singer， 都很久没播过你的歌了。其实都应该是时候要播一播的了。但是即是怎么我以前其实一般咧，我又唔系完全唔中意佢啲歌，因为始终 Angie 嘅把声系有少，即系听落有啲迷幻感觉嘅，即系唔知道你头先听到觉唔觉啦，我自己就咁谂啦。咁系听得多会比较流，但系间唔中听下 OK 嘅，咁我以前个感觉系咁啦。咁新听感觉差唔多，但系。我相信其实可以有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去尝试去諗啦，咁所以变咗我会去再睇下，即係譬如说可能我会买隻碟返嚟听，咁然后跟住去尝试下去感觉下以为 OK 呢嗰隻咁囉。咁我 so far 呢一隻感觉 OK 㗎，其实即係、就是、我諗大家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就算唔係话劲好听，你起码听完之后会舒服啦，系嘛？咁啊 ，anyway 啦，咁希望大家中意。咁头先播完呢首之后，因为我都应承咗大家要播呢首，所以一定要播啦。咁跟住咧就系、是、另外一首就系、是、BML Four 嘅，等先啦，死又嚟啦。BML Four 嘅 The Blues at Clark and Addison， 咁呢首就好明显一首 hardcore 嘅 jazz 嘅歌曲嚟噶啦，咁啊希望大家会中意啊。 Far away. filled with other dreamers, far away and soon where they will believe. Take me to the place that's filled with other dreamers. 聽過的 The Hipstones 的 Dreamers， 今個禮拜的節目又真的要到一段落了，因為實在太爆了。你想想現在如果你望一望已經到30分了，以我一貫的做法通常都是30分來計的話已經爆了，所以不說那麼多了。在結尾會播 Love Spirals 的一個 promo， 它是2月26號會有一個這個 CD release 的 concert， 不在香港有點可惜，即是大家如果在香港的聽眾們就肯定聽不到了，但就我咁睇啦，如果有外國聽眾嘅話，尤其是如果你喺美國嘅話咧，咁不妨可以留意一下，睇下你有冇辦法揾得到機會或者時間去啦。咁啊，自己搞掂 ，OK。咁 anyway as usual， 本集音樂全部係呢個Music Ali 提供嘅，係 music.mevio.com 啦。咁我嘅 website 係 psmsal.com 啦，我嘅 email address 係 psmsal@gmail.com 啦。咁by the way 咧，我開咗一個 Twitter account 俾個節目啊。咁咧，所有嘢都會喺嗰度出噶啦。即係當然我自己嗰邊會 cross post 啦。咁但係我會集中火力喺呢個 account 專出呢個節目有關嘅嘢。咁所以咧大家唔該，如果係用緊 Twitter 嘅話，自己 follow 埋嗰度啦。咁嗰個係Twitter.com/PSMSAR 啊。咁Facebook 當然係呢個 Felix Wong .hk 啦，係唔係冇問題啊 ？Felix Wong .hk 咁大家即係如果有興趣嘅，咪又繼續 follow 我咯。咁話聲我聽得噶啦 ，OK。咁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真係爆到七彩啦！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 This is Angie B of Love Spirals to celebrate the release of our brand new album Future Past.Karma Coda are hosting a happy hour event at Harlot in San Francisco on February 26th from 7 to 10 p.m. Featuring a Chillcast DJ set, Love Spirals meet and greet and acoustic set, plus a Karma Coda performance, this is one party you won't want to miss. Get all the details at lovespirals.com.